yeah, yeah, 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，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 多幸运遇见你，多幸运爱上了你，多幸运能在一起。 Oh, oh, yeah.

身边。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， 来拨动我心跳。

神话。

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有点害羞，却很兴奋。